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到些什么呢？东坡肘子，还是他写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有人说苏东坡是文学家，有人说他是美食家，也有人说他是健康专家，所以他的身份真的还是比较难界定的。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今天我将为您讲述苏东坡多重身份当中的一个，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实际上苏东坡一直卷在政治漩涡当中，是他超脱的情怀让人们大多忽略了这一点。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苏东坡，四川梅州人。宋朝的时候，梅州共出了886名进士，被宋仁宗赞叹天下好学之士多在眉山。陆游到了眉州，写诗赞美：蜿蜒回顾山有情，平铺十里江无声，运旗叙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直到今天，眉山还是四川的教育文化发达地区，所以眉州出来的苏东坡能如此的名垂千古也并非偶然，这跟他生在一个文化底蕴丰厚的地方有关联。苏东坡的政治之路和同时代的其他人一样，也是起步在科考。苏东坡是家中的老大，他的弟弟叫苏辙。就在苏东坡兄弟准备好赶考之时，不可免的事儿，婚姻问题随之来临了。那时有这样的风俗，京都中有未婚女儿的富商都等着考试出榜，然后向新得功名的未婚举子提亲。而苏东坡兄弟如果是未婚进京，并且一考中第，必然有女儿长成之家托人向他们提亲。但是在父母的眼光看来，让儿子娶个本地姑娘，对姑娘的家知根知底儿似乎更好一些。按照当时的风俗，青年的婚姻一向是由父母来妥为安排，所以在苏东坡18岁时娶了王福小姐。那年的王福15岁，住家于眉山镇南约15里的青神。第二年，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也完了婚，成了家。完成了婚姻大事，苏东坡、苏辙两兄弟跟随他们的父亲苏洵一起启程赶赴当时的京城汴梁。 他们先要到省会成都拜见大官张方平。苏洵的意思是打算通过张方平求得一官半职，而当时的苏洵已经47岁，但自上次科举名落孙山之后一直苦读不懈。他已经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论为政之道》《战争与和平之理》，显示出真知灼见。这一著作应当使京都文人对其刮目相看了，只要有明公巨卿有力的推荐，朝廷应当可以任命官职。苏洵于是将著作呈现给了张方平，张方平对其十分器重，有意立刻任他为成都书院教习，但苏洵意犹未足，最终古道热肠的张方平因情面难却，就写信给文坛泰斗欧阳修。其实当时张方平与欧阳修相处并不十分融洽，另外还有一位雷姓的朋友也写了一封推荐信，夸奖苏洵的才华。于是怀里装着两封推荐信的苏洵带着两个儿子再次上路。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宋仁宗嘉佑元年，也就是公元1056年的5月，苏家爷仨到了汴梁，寄宿在僧庙当中，等待秋季的考试。这是礼部的初试，只是选择考生以备次年春季皇帝亲自监督的殿试。结果在由梅州来的45位考生当中，苏家爷仨在考中的13名之内。当时除去等候第二年春的殿试之外，已没有其他事情，父子三人就在汴梁城内游览，参加社交活动，与社会知名人士结交。苏洵抽空将自己的著作向德高望重的欧阳修呈上，欧阳修热诚地接待了苏洵，还把他介绍给了枢密韩乙。这样苏洵认识了当朝一些高官显宦，不过苏洵冷淡自负的态度让这些朝廷的领袖人物心中不爽。殿试的日子到了，皇帝任命欧阳修为主事官，另外若干饱学素儒为判官。在读书人一生的紧要关头到来之际，大家的心中都紧张激动，患得患失。考生必须半夜起身，天没亮就要来到皇宫之外，身上带着凉的食物，因为没有考完是不许出考场的。在考试时，考生要各自关闭在一间小小屋内，屋子外边有皇宫的侍卫把守。为了避免考官徇私，考生的试卷在交到考试官之前，先要由书记重新抄写一遍，以免认出试卷的笔迹。欧阳修判卷的时候看到了苏东坡的文章，觉得这样的文章除了自己的学生曾巩之外，天下无人能写出来。为了避免被别人说老师推举学生的闲话，便把这个考生录取为了第2名。等到发榜时，才发现这个考生竟然是苏东坡。虽然苏东坡在殿试中没能高中状元，但是他取得第2名的成绩也是相当的不俗了。而且后来欧阳修还将苏东坡的文章传给同辈观看，激赏数日。那篇文章论的是为政的宽与简，这正是苏东坡基本的政治哲学。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在仁宗嘉佑2年，也就是1057年的4月8日，苏东坡高中成为进士。那一年的苏东坡20岁， 在388人当中几乎名列榜首。得到此项殊荣，苏东坡一下子就以全国第一流的学者知名于天下，他的弟弟苏辙也考中了优等。当时的主考官录取学生后，即表示自己恪尽其职，发现了真才，二人彼此之间即形成了老师与门生终身不变的关系。考中的门生要去拜见主考官老师，并写信感谢老师的恩德。欧阳修乃当时文学界权威，他的一句话足以关系到一个人的荣辱成败。当年一位作家曾说，当时的学者不知刑罚之可怕，不知晋升之可喜，生不足欢，死不足惧，但就怕欧阳修的意见。还好欧阳修赏识苏东坡，他说，读苏东坡来信，不知为何我竟喜极汗下，老夫当退让此人，使之出人头地。这种话由欧阳修的口中说出，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了。据说欧阳修一天对他的儿子说，记住我的话，30年后无人再谈论老夫。他的话果然应验，因为欧阳修死后的10年之内，果然已无人再谈论他，大家都忙着谈论苏东坡。眼看着苏东坡的官宦之路就要开始，但不巧的是他的母亲病故，根据儒家之理，这当然是极其重大之事，即使你官位宰相也必须立即隐退，守丧2年3个月之后才能返回复职。苏东坡的姐姐已在数年前去世，因此苏家全家3个男人进京应试之后，家中只有母亲和2个儿媳妇，而且苏东坡母亲死时还没有听到京都传来的喜讯。在这样的情况下，苏家父子3人急忙返家。正式办完母亲的丧礼之后，他们在一山坡下选了一个名叫老翁泉的地方作为苏家的宝地。这泉之所以得名，乃是因为当地人说月明夜可见一白发俊雅老翁坐在堤上，有人走近时老翁就消失于水中，后苏洵也被葬在那里，因为那片地方的名称，苏洵通常也被称为苏老泉。虽然没能马上当官，但是居丧守礼之下的隐居生活是苏东坡青年时期最快乐的日子，他们兄弟俩和年轻的妻子住在一起，苏东坡还经常到清神的老丈人家去。清神位于美丽的山区，有清溪深池，山顶有佛寺，走在那里令人有神仙般的超然出尘之感。苏东坡常与老丈人家叔伯表兄弟等一同前往庙中游玩，常常也参与此。在夏季的夜晚，他坐在茅屋外吃瓜子和炒蚕豆，而在此时他的父亲苏洵正在等待京中的任命。这时苏洵接受官职并无不大，因为妻丧和母丧不同，京师已经有巨官显宦答应提拔他，但是已然等候1年多仍然没有消息，最终等来了圣旨让他赴京参加一种特殊考试。这一来苏洵着了慌，因为这时他已经有了一种惧怕考试的心理，他给皇帝上一奏折，以年老多病为由谢绝前去。但是第二年苏洵又接到朝廷的圣旨，仍是上一次的内容，因为圣旨当中没说免除考试，苏洵又再次辞了。他的奏折上说自己已年近50，50之年何以能够报效国家，身为读书人之所以愿居官从政，欲有以报效国家也，否则唯一寒士足矣。倘若他此时再入仕途，既无机会以遂报国之志，又不能享隐逸闲达的名声。最终的结语说，时已至夏季，下月其子之居丧将满，他将随子入都一行，届时再细说情由。全信中之语气显示他在50之年时已无意入朝为官，除非有能让他不再考试之法。事实上苏洵的妻子已死，他已准备远离家乡而不复返，非常明显他是适于居住于京都的， 他的两个儿子既然都已中了进士，下一步就看朝廷何时有缺，可以派儿子去任职了，他自己倒也罢了。在居丧满期之后刚过两个月，父子三人再度启程入京，这次有两个儿媳妇同行。 显赫一时的帝王将相， 名震中外的英雄豪杰， 倾国倾城的才子佳人， 透过历史烟云，拨开层层迷雾， 还原神秘人物的传奇人生。 人物传奇，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之人物传奇》，我是韩涛。话说苏家一家人在二月来到京城，买下一栋房子，带有一个约半亩大的花园，靠近宜丘门，远离繁乱的街道，绕房还有高大的老槐和柳树。一切安顿之后，父子三人便恭候朝廷的任命，当然还是要等不短的时间的。苏家兄弟俩又经过了两次考试，一是考京都布务，另一种更为重要，名为制策，要坦白地批评朝政。宋仁宗求贤若渴，亲自下令举行这种考试，以此来激励公众舆论的风气。万幸的是，他们的父亲被任命为校书郎，而且未经考试，这也正合了已经怕了考试的苏洵的心意。后来苏洵又被任命为本朝皇帝写传记，这本来就是作家之事，他自然乐于接受。但在后来却出现问题，就是那些皇帝都是当今天子的先人，他们的传记需忠实到什么程度呢？苏洵决定采取史学家的严格写法，史学家不应当只说好听的，应当尊重事实，如果这样的话肯定会有人不满，所以苏洵之后的仕途之路我们可想而知，他不能够再照顾提携两个儿子了。因为苏洵的不得志，苏东坡也就没有什么亲近的人做靠山，所以纵然苏东坡有才华有理想，在仕途上他还是得由低级官吏做起。在仁宗嘉佑六年，也就是1061年，朝廷任命苏东坡为大理评事，他的弟弟苏辙也被任为商州军事通官，但是父亲正在京城当官，兄弟二人必须有一个留在京师，因为无论如何总不能让老父亲一人过生活，苏辙于是没有去上任。苏东坡一人带着妻儿赶赴凤翔做官，凤翔位于现在陕西的西部，离渭水不远，隔壁就是对宋朝虎视眈眈的西夏国。苏东坡到任后的第一年内，先自己修建了官衙安定下来，之后没有什么别的事情，因为判官的职位也没有太多的事情做，所以他经常出外旅游，而且有的时候一出去就是很多天。有一次苏东坡因公需到临近各地视察，急需结束这些悬而未决的罪案，并且要尽可能地将众多的囚犯释放，这件差事对他真是适合无比。苏东坡于是畅游太白山和黑水谷一带的寺院，以及周文王的故里，另外他还到西安附近有名的终南山看过了珍奇的手稿，或是一个朋友珍藏的吴道子画像。年富力强的苏东坡无法安静下来，这时是他生平第一次止于娇妻和儿子在一起，如今他已然尝到了做官生活的味道，并不如他梦想的那般美妙。因为这时候的苏东坡并不够成熟和老练，所以他的妻子常常劝慰他。苏夫人在悟实际明利害方面似乎远胜过苏东坡。苏东坡是大事聪明，小事糊涂，但是构成人生的往往是许多小事，大事很少，而且可能很久才会有一件，所以苏东坡事事会听从妻子的意见。苏东坡与来访的客人谈话时，他的太太总是会躲在屏风后屏息静听。一天客人走后，苏东坡的太太问丈夫，你费那么多的功夫跟他说话干什么？他只是留心听你要说什么，好说话迎合你的意思。 苏太太又警告丈夫要提防那些过于坦白直率的泛泛之交，要提防丈夫认为天下无坏人的大前提之下所照顾的那些朋友。总之，苏东坡的麻烦就在于看不出别人的短处。妻子对他说，提防那些人，速成的交情靠不住。苏东坡认为妻子的话对己很有帮助。 提起苏东坡，您能想起什么呢？发明东坡肘子的美食家，大文学家。其实苏东坡还是一个政治家。苏东坡一生都卷在政治漩涡之中。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作为政治家的苏东坡。 有的人不忙不快乐，苏东坡就是这个类型。那时陕西旱象出现，很久没有下雨，农人为庄稼忧心如焚，除去向神灵求雨，别无他法。苏东坡突然活动起来，他认为一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也许是不小心得罪了神明。现在若不立刻下雨，黎民百姓要深蒙其害。于是苏东坡写了一份很好的状子向神明呈递，而在这方面他是万无一失的，因为这对他这个文学巨匠来讲是小菜一碟的。他准备立即在神明的面前以他那雄辩滔滔的奇才为老百姓祈求普降甘霖。在渭水以南有一道高大的山脉，通常称之为秦岭，而秦岭上最为人所知最高最雄伟的山峰叫做太白峰。太白山上有一个道士庙，在之前有一个小小池塘，传说雨神龙王就住在那里，而且人们还传说这个龙王可以化身为各种小鱼。苏东坡于是希望前往那座庙中求雨，他为农人求雨，但是也像一个高明的律师一般想方法叫龙王明白天旱对龙王也没有好处。由太白山下来之后，苏东坡回到城中，后来果真下起了小雨，但是对庄稼来说还是太少，农民并不满意。苏东坡分析原因，有人告诉他在太白山的祈求并不是无效，但是神由宋朝一个皇帝封为侯爵之后再去祈求便不再灵验。苏东坡在唐书上查到，发现太白山神在唐朝原是封为公爵的，山神在宋朝时实际上被皇帝降低了爵位，大概因此十分不悦。苏东坡立刻为县官向皇上草拟一奏本，请皇帝恢复山神以前的爵位，然后他又与太守斋戒沐浴，派特使敬告神灵，说他们已为神求得更高的封号，又从庙前的池塘当中取回了一盆龙水。随后苏东坡出城迎龙水，全乡上下人人激愤，因为这次的成功是他们极为关怀的事。乡间也早已聚集了好几千人，现场十分的热闹。在龙水未到时，已然阴云密布，天空灰暗，老百姓等了很久，雨也不肯下。苏东坡又进城去陪同宋太守到真兴寺祷告，在路上他看见一团乌云在地面低低的飘过，在他的面前头顶上展开。到了城中，他又去祷告乌云，祷告后天上乌云下降，犹如一群野马，远处传来雷声隆隆。正在此时，一盆龙水到来了。苏东坡和宋太守前去迎接龙水，将龙水放在临时搭建的祭台上，随即念了一篇祈雨文，仿佛有求必应一般，老天真的下起了一场暴雨。两天之后又下大雨，接连三日枯萎的庄稼又都活了过来。当然苏东坡求雨的事情有着当时的知识背景的限制，而当时的人又未能像现代人这般明白有关雷雨的科学知识，所以迷信和相信神灵也是自然的事件，而苏东坡求雨就能下雨只能算是一个巧合罢了。而求雨之后，太白山的山神也升了官，又由皇帝封为了公爵。在这期间，苏东坡与现任的太守宋太守合作是相当愉快的。由一位姓陈的太守来接任之后，苏东坡的仕途不再平坦。究竟后来又发生了哪些事情，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让老百姓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嘿嘿嘿嘿嘿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传统相声段子中有很多所谓腿子活，演员一般会把桌子往后挪挪，再稍微化点妆，边学边闹的将一出戏曲剧目进行糟改，糟改的对象评剧、京剧都有，群口相声卖马就是其中的代表段子。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儿啊，咱们就来欣赏群口相声卖马。这段相声由老艺术家侯宝林、刘宝瑞和高凤山三位先生合作，可谓是珠联璧合，是相声中的典范之作。很多腿子活中啊，演员表演的都是歪唱，而这段相声中的侯宝林、高凤山在唱腔上都是正唱，里面只在一些唱词和锣鼓经上弄点歪的，更加展现出他们在京剧艺术上的造诣。下边咱们就来欣赏由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卖马》。由于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做了删节，请听众谅解。 拐李仙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彩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相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说不说， 哎，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抬大的抬抬，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你瞧，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 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才不散。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啊，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得这样。 啊，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好嘛。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请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在哪屋住你忘了？ 我找他一趟去。 好嘛，这个店房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人家做谁呀？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这秦琼啊，他不在。 你瞧。 啊，秦二爷在这屋吗？ 不在这个地场。 哦，这屋是山庄。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No， 给俺二位。 哦，外国人 啊，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啊，还真不好找。 嘿， 干脆请他一声吧。 请一声。 小店家有请秦二爷。 嗯， 行，卖馄饨的来了。 大大大大大，不是我吼 啊！干嘛呢？你这哭驴呢？ 大大大大， 啊！这秦琼出来了，这是。 大， 好汉英雄困天堂。 唱着昆腔就出来了。 啊，定之洞 二爷。乐了，里边一些。 二位别唱起来没完呐。 啊，定之洞 二爷， 将你二爷天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呀，请出一个格来呀、啊！ 谁让你请下的？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嗯，端来我用嘛、啊。 您先等等吃。 等等， 哎，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有何话请讲当面。 好、哦，您让我说就可以。 嗯， 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啊，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了， 嗯，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了，我这买卖呀、啊，一天 你还跟他说呢？ 一天 那儿睡了， 耶，睡虎子， 嘿。 二爷，哎，二爷， 还睡得还真香。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那就没主意了。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是吗？听听，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啊，天柱洞哪里有包子啊？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哎，怎么取笑你家二爷？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那不像话，你呢？ 是啊， 我说话您别睡觉。 哦，好好好，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在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啊，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要完了，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哎，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啊、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哦，这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今天之事也曾对你演讲。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扛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你就等他一天、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等他两日。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就等他一年。 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你就等他 一辈子。像话， 这倒奇迹，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睛角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了，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你要死在我这儿怎么办？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哦。 是啊， 店主动 怎么样？还乐呢？ 还乐呢？ 你就发了老财了。 行，你先等一等。 哎呀呀呀，瞧这相，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他说我发了财了 啊。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不知道。 哎呀，我得想想。 想吧。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怎么样？ 炉套里头，我一摸呀，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他不许是擀面杖。 嗨，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与你二爷卖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年去来。 是是是， 那时节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 你要头戴马冠。 笑闹。 有道是要发财头戴白。 嘿，还有吉星花。嘿，只要我发财， 身穿重孝。 行啊，发财。 腰骑马鞭子。 只要我发财， 受那苦伤吧。衰老盆子。 嚯，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葬埋起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时节你亲上一个份子？ 老吧老吧， 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 不像啊！ 那是不像啊！好人呐，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怎么？你要扒你家二爷？ 又干嘛扒呀？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给？呀哈！哎 哎，得，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好嘛？ 二爷， 秦琼会点穴， 这下还真干了。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哎，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么样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是啊， 这玩意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还与你家二爷要钱吗？ 哎，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便宜你了。 耶，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哎， 人皮与你 没羞没臊。 得，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住我的店上。慢点， 丁志东不要先叫。我有词汇，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商议商议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啊，丁志东，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骠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店钱也就是了。 行了，您呢？就您这匹马呀、 哪儿啊？ 看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有道是火买玉是家电之动。 二爷， 天马。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白死， 这还要唱呢。 白死，康死，白白白白康，白白康，打起来康，当里个隆，当里个啷当，里个啷个啷啊啊啊！ 哎，你这怎么了你？ 当个啷个，里个啷。你那儿冷不冷？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电之动， 二爷 带过了， 噔嘣楞噔楞嘣噔， 黄表忙。 好，你别叫好啊！哎，唱的还不错。 当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有等秦时报， 冷不冷不冷不冷， 两轮雨。 这是怎么说的呢？ 马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个啷当， 您瞧这忙劲儿。 你还得等一等，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提起了此马， 等个里个冷的等你，再等一会儿就得行。 我也不等您多等。 头大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当里个啷， 你就甭说话。 当里个啷门儿，你慢慢等。 我还慢慢等呢。 兵不马腾，黄大人。 当个里个隆地咚， 乡村雨洒早不息，困自在。 当个里个隆地咚， 天堂下欠下了电饭钱。无奈何之啊，得来买他拜一拜，手儿啊， 您不卖了， 钱去了吧， 买马来，扛来扛来， 怎么还没完呢？ 不知此马落在谁家？ 可完了！ 走，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起来，扛来扛来去扛。 好杰生儿在江湖下。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下。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 啊啊！ 嗯，这怎么了？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嘿，这俩这忙快劲儿啊！ 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不？ 啊，扛起来。 有只金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扛来，扛来，扛来，扛来，接里咣当。 哎，锣也掉地下了。 不知此马是谁家？ 嘿嘿，好像。 哎，这又出来了。 康斯莱斯康，你得被撞中断。 怎么了？ 天之动脉黄标不见回转， 一个俩仨， 一个俩仨， 刀将我亲自报，两眼望穿。 哎，忙马卖马，事事禀报二爷知，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东子手，您要注意啊。 带我出门去看呐、 啊，走啊！ 扛且扛不累， 我说你累的很，不累的很。 此马是黄标， 得开口四舌票， 得。 这浑身无金屑， 对， 这四蹄无杂毛，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啊，好马呀！ 啊， 好我马耶！ 嘿， 啊，这位壮客， 壮客呀，壮士，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好马，人人喜爱， 但此一件呢？ 哪一件呢？ 脑袋无忧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他镖头瘦小，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亲自立命， 请 看谁看谁看谁看 谁，你俩人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啊，不要紧的， 看。 那么坐着累得很，不累得很。 我听这位仁兄讲话 啊，仁兄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什么呀？ 仁兄， 这位仁兄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本不是此地人士。 哪里人士？ 法国人士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山东历城县人士。 山东历城县毛有一好友，兄台可从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姓秦名琼，字世宝。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何出此言？ 此人落魄得很。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不才就是在下。 啊！ 怎么着？ 别是秦二姑。 不敢。 石宝， 哎呦，法的不敢，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这儿轰鸭子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合说的相声《卖马》。这段相声里啊，形容秦琼为壮客，表面上是壮士的意思，而旧时候迷信的人啊，认为一些精神上出了问题的人是撞上了鬼才叫撞客，等于是利用同音字来制造了一个包袱。好了，到这里呢，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是红九。最后呢，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拇指乐队的《云的衣裳》。听众朋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黄昏下起了雨，哭泣的雨，我们走进了雨，相对无语，拂也拂不去的忧伤，赶也赶不走的惆怅，在细雨之中飘扬。我们走到了头，爱的尽头，徘徊已经太久，挥一挥手，故事好美却要结尾，